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三十集，落翔的影子。停尸房内，法医打开冷柜，拉出一具尸体。阿泰想要伸手，却又不敢碰。 能帮我一下吗？ 法医掀起了白布。 是你的父亲吗？ 阿泰看了一眼，如遭雷劈，眼泪夺眶而出。阿泰重重地点了点头。 签字吧。 阿泰在张新瑶的帮助下，总算是写上了名字。 还有一些遗体一直没家属来认领，你要认识的话通知他们一下。 阿泰几乎站立不住，张新瑶连忙扶住阿泰。 阿泰，振作一点。 对不起，第一次带你见家长，竟然是在这里。 张新瑶心疼地看着阿泰扑在林展雄的尸体上，又哭又笑。半小时后，阿泰端着装遗物的箱子走向冷藏车，看到副驾驶上放着张新瑶的包，便转而打开后车厢。他刚把箱子放下，突然注意到地上有一包粉末状的物品。阿泰打开手机灯，发现满车竟然都是毒品。阿泰顿时被吓得跌坐在地上。张新瑶走了过来。 怎么了？我给你买了奶茶，点的多糖，会让你心情好一些。 阿泰立马站了起来，用身体挡住张新瑶的视线。 没事儿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啊？ 张新瑶从身上掏出钱递给阿泰。 给。 怎么不问我要干什么呀？ 这个时候你还能干嘛？早点回家。 谢谢，不过这次我可能不能还你了。 说的好像哪次你还过我一样。 阿泰上车，把副驾驶的包还给了张新瑶。 你的包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回家。 张新瑶看着冷藏车消失，一脸担忧。而在茶楼的密室里，苏青竹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张洛翔的照片，和陈默的照片反复对比，正一筹莫展之际，赵大明白被人一脚踹进了茶楼。苏青竹听到动静，出去一看，门外冲进来七八个人，为首的毒贩拿着喷漆开始在玻璃上涂鸦。 住手，你干什么？ 毒贩抖着手里的优惠券。 一周前澡堂做活动，极品四号买一送一，钱给了梁龙，换来了这个。现在澡堂被封，洛翔下落不明，我们只能找你啊。 钱是梁龙收的，券是梁龙发的，找洛翔干什么？ 外边都知道洛翔现在才是负责人，梁龙把帕拉拉产业托管给他了。 那是你们脑子不够用，被梁龙给骗了。 少废话，把洛翔叫出来，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啊。继续。 哎，等一下。 苏青竹拉下卷帘门。 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 明白就好。 还有一句话，叫冤有头，债有主。 找死！ 中毒犯摩拳擦掌围了上来，苏青竹一脚踹飞为首的毒犯。锁死卷帘门以后，传来阵阵的惨呼。 啊！ 许久，大门重新打开，毒贩的脸上被涂满了油漆。毒贩带着众人落荒而逃。苏青竹站在门前无奈地叹息，一转头看到廖永嘉走了过来，二人走进茶楼坐下。 这件事我不方便出面，所以只能请你帮忙。来。 真的要送他走？你的行动怎么办？ 廖永嘉将茶包泡在了杯中。 我只不过在恰当的时间答应了他的要求，而且是跟他单方面终止合作。暗夜计划仍会继续，我会找其他的线人。你想行动进行下去，因为只有在行动中，你才能在沉默身上看到洛翔的影子。 我 你不要想太多，洛翔已经死了，不要把洛翔的感情投射到沉默身上，这对洛翔不公平，对沉默那也是一种负担。 你说的对，沉默应该有新的生活。 廖永嘉在卡片上写字。 保释金我会想办法，我和他的身份比较敏感，不能直接把钱交给你。你找这个人去办张黑卡，我会把钱打到那张卡上。 好。 等他出来之后好好吃顿饭，算是告别吧。 廖永嘉说完起身离开。苏青竹呆坐着，想起五年前他和洛翔就这样坐在一起喝茶。洛翔递给苏青竹一张机票。 这是机票，过了今晚我们的任务就要结束了。 只有一张，你不走吗？ 逮捕帕拉和昆托并不意味着事情结束，还有很多烂摊子要处理。 嗯。 以后你不做警察，打算干什么？ 我喜欢像现在这样喝茶，可能会开个茶楼。 那我能去你那喝茶吗？ 当然可以，但是得收钱。 凭咱俩的关系，谈钱多伤感情。 任务结束后，咱俩就没什么关系了。 啊，也是。 门外开过来一辆车。 翔哥，该走了。 今晚不能送你去机场了。我一直不擅长告别。 你跟梁龙说的事是不是真的？ 你说的是哪件事？ 你跟梁龙说会带着钻戒来向我求婚。 当然是假的。 假的就好，我怕自己演得太像让你入戏了。 在喜欢你这件事情上我演得也不差。 二人尴尬地笑着各自转身。苏青竹回到房间，两行清泪悄然落下。 五年了，难道又是一个轮回吗？ 苏青竹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，旁边的赵大明白只能干着急。 坐下，陪我一起喝。 赵大明白坐下，苏青竹倒了两杯酒放好。 我们来玩真心话大冒险，谁输了谁喝酒。 苏青竹转动着桌上的酒瓶，瓶口指向了赵大明白。啊， 你是不是第一眼就确定沉默就是落响？ 赵大明白点点头。 你错了，沉默是沉默，落响是落响，他希望我们这样想，我们就应该这样接受。现在轮到你问我了。 赵大明白指着自己的嘴巴摇摇头。 和哑巴玩真心话大冒险，和卧底演情侣，这世上还有比我更傻的人吗？ 酒醒之后，苏青竹按照廖永嘉的地址抵达了目的地，正是之前那家兽医诊所。苏青竹走进去，递给兽医一张字条，兽医看了一眼，转身走向后屋，不一会儿拿着一张卡交给了苏青竹。 密码在卡片上。 能改密码吗？ 改不了。 为什么？那我能放心往里面存钱吗？ 改密码需要原主人的身份证，但是这个人我现在也联系不到，而且优盾在我手里，他就算知道也取不出来。如果我不懂规矩，那些人怎么放心找我办卡？在华城没有比我更专业的人。 苏青竹默默地收起卡，转身离开。此时看守所的会见室里，陆老板正在探视。 不错，短短几天时间就把廖永嘉和梁龙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季队长安排我来见你。 还见啥呀，梁龙都退隐江湖了。 我还不了解你的行事风格，你跟梁龙演的那套廖永嘉看不明白，我还不明白。不过让梁龙去戒毒中心够绝的。 啊，他去戒毒中心了？这个时候还是得靠梁龙的渠道，他应该打探到什么消息了。 我先弄你出去，廖永嘉不管你了，我得管吧。 你别，廖永嘉这人不简单，我用林展雄跟我透露黑警的事试探他，结果他就要终止暗夜计划，肯定是怕我查到什么。 我帮你查他。 不用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那批货。 廖永嘉也在找， 如果让他找到，为了完成计划一定会把货交给梁龙。这批货量很大，一旦流入社会危害会很深，我们必须先找到。 哦，这就是你把自己关在这里的原因，为了摆脱廖永嘉。可是你被关在这里怎么找？ 时间到了啊。 有警察过来提示。陈默对陆老板笑笑，跟着警察走回牢房，无意之中看到一只甲壳虫从栏杆上爬过。陈默眼珠子一转，悄悄将虫子抓起，放在了一个犯人的屁股底下，紧接着夸张地大叫了起来。 别动，发财了，你发财了。 发什么财？ 知道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算了，阿翔总听说过吧，就洛翔，以前跟帕拉混，背上纹着一只鬼的那个。 哎，我知道，这个人五年前就已经死了。 不可能，前几天他还坐过我的车，说他五年里游历了整个东南亚，到处在找这个虫子，据说卖给欧洲利润比贩毒还高。 陈默对洛翔找虫子的事情大谈特谈，犯人们围坐在他身边，甚至连看守的警察 都津津有味地靠近铁门听他讲故事。 那后来呢？ 后来那辆车就人间蒸发了呀，不知情的人以为消失的是一车虫子，但我明白，那他妈就是满满一车的美金。 那你找过没有？ 找了呀，还没找到就被抓进来了吗？我要是能找到还开啥出租车呀？骆老板光是听我讲了一些关于虫子的事情，就一沓现金砸在我面前，都是美金。反正你们在这儿也待不久，如果出去没事做，就去找找这辆车的线索。白色江铃，车牌号 78TNS3。 找到之后去哪里找洛翔？ 我想想啊，哦对了，他跟我说过一个陆老板，友谊大道拐角处有一家修车厂，找一个姓陆的老板，会有重金酬谢。